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压力太多，停一阵。 主持陈奕乾， 今日的报章头条是一本关于死亡笔记的电影即将上映。政府发言人表示，套戏里面的剧情讲到咁真，分分钟是真的。世界上可能真的有一本会令到人死亡的笔记。如果在香港这个东方之珠大都会里面真是出现一本 Kill People Diary， 就大镬了。政府立即催促有关部门研究对策，各个政府部门都表示不关自己事，俗称射波。食环署表示笔记不属于环境或者食物，劳工署表示笔记不是一份工，水务署表示笔记不是水，民航署表示笔记不是飞机，而各大报章都就此事发表文章。 如果日报社论表示 死亡笔记会杀死香港人，哈哈哈。 天天日报社论表示 艾粒担任最新防水相机代言人，正啊。 英国纽约时报社论表示 死亡笔记最啱香港人，香港打工仔有边个唔系日日忙到死啊，真系死亡笔记。 梁富丽日报社论表示 死亡笔记如果写咗龙虎门三位主角嘅名字，咁今个暑假咪成龙大哥赢晒。我陈奕乾对于死亡笔记嘅意见系，死亡笔记为香港带来的恐慌，政府各个部门未能够将恐慌减低，那97年前落实的基本法就即是名存实亡。陈奕乾金句，世界边有死亡不拉拉记，有的话写我个名落去，我完全未惊。哥， 陈奕乾晕咗， 陈奕乾冇咗呼吸啊！ 我今日死咗啦！ 跟住落嚟播映嘅系着咗令你一世放心嘅神奇拖鞋特约之瞬间看地球。 住落嚟嘅节目系好光嘅荧光不特约，阿笨与阿尖，唔好行开啊！ 你咁渣噶，连自己只狗都唔听自己话。 咩啊？我啱啱至养佢啫嘛，俾啲时间我至得噶。 即系边度有咁多时间啊？好似啊，今日公泽先生啊，就叫阿笨同阿尖去买飞啊，迟咗啊，睇唔到戏噶啦。 点解公泽先生成日都自己唔会去买一啲嘢，而叫阿笨同阿尖去做嘢嘅咧？我想问一下。 欺骗 吓？ 今日阿笨同阿尖咧系一个新嘅任务啊，就系帮阿主人公泽先生去戏院买飞。其实之前都讲过噶啦， 系你睇下，公泽先生准备咗2000 yen 俾阿笨同阿尖啊，唔知佢想买咩戏飞咧？ 阿笨阿尖，乖仔噶，帮爸爸买飞噶。 买咩飞啊？ 嗱，呢度有啲钱噶 ，baby， 买3张飞俾我，我想睇戏啊，吓，准备好就出发啦。阿笨好乖噶，阿尖好乖噶，阿傻噶，好，出发啦。 行啦。 今日嘅路程咧好简单嘅啫，事关戏院咧就喺屋企隔篱 嘅 咋。 你有冇发觉咧？佢哋屋企附近嘅嘢系每一集都有啲唔同嘅咧。 嗱，上一集咧话屋企出边咧有个分叉口， 系啦。 跟住咧下一集咧就话隔篱咧有个田嘅， 系啦。 跟住呢一集咧就话咧有个公园。而前一集咧就话有个湖嘅，今集咧就屋企有间戏院啊。 咁今集个公园又去咗边呢？之前嗰集个湖又去咗边呢？系咪呢啲嘢都放晒假呢？ 哎呀，话咁快阿笨同阿尖经已嚟到戏院啦噃。 哇，咁今日完得噶咯？ 睇埋落去先啦。 啊，唔该，俾3张戏飞啊。 你想要啲咩飞噶？ 死啦，爸爸冇讲到。 是但买啦，冇所谓啦。 咩啊？ 有咩戏睇啊？请问 你呢只马骝同埋狗啊？ 我系星星嚟嘅。 星星同狗 ，OK。睇呢套人兽 咩啊？ 睇呢套大只佬原来系你细路啊？或者呢套寂寞的蓝湾唔中意啊？又系呢套尼姑的心啊？ 买边套好啊？ 是但啦，快啲啦！我集集啲对白都系咁啦，是但啦，快啲啦！ 买错咗爸爸会唔开心噶？ 咁我哋每场戏都买1张飞，3套戏买一个。 系喎，唔该，每一场戏都俾1张飞我。 好啊，嗱 ，thank you。 走啦，你又袋啲戏飞落我个袋度。 哇，今集呢咁容易就完咗喇喎。 唔会㗎，点都拖到尾㗎。嗱，中间又会遇到啲挑战啦。 咩挑战呢？ 哇落雨呀、啊。 哇，落雨喎、 啊。快啲去避雨先啦，行过嗰边啦。 哦，去嗰度啦。落咁耐嘅， 好似细雨咗咯！哇，好大雨啊！ 咦，好似就嚟落完嘞喎，我哋走啦！落完未噶？你不如出去试下啦。 个神雕侠侣好似未播喎，要拖多阵喎。 哦。 啊！落完啦。 哦， 走啦。 哦，快啲走啦。 哎呀， 阿笨阿尖噶，你哋去咗边噶？瓜担心死爸爸噶，咁耐接翻嚟嘅 baby 俾我揽下你哋先。哎呀，哎呀，我都唔记得咗叫你哋买啲咩啦，唔紧要啦，入嚟食饭先啦，过年啦 ，baby。 虽然阿笨同阿尖呢都叫做完成咗任务嘅，不过因为佢哋太耐先返到屋企呀，搞到公泽先生都唔记得佢哋呢叫佢哋买咩喇。 梗係啦，阿笨同阿尖啊成年之后先返屋企喎，买飞买咗咁耐，公泽先生梗係唔记得啦，所以话呢下次呀、公泽先生都係自己去买仲好啦。 喔、咁我叫改名㗎喇，唔係叫阿笨与阿尖， 叫做公泽先生啦，就咁个节目。 好啦，咁呢个节目可能係最后一集啦。 好，下集再见，拜拜。 咦咦，点解阿笨同阿尖会瞓喺地下嗰度嘅？ 唔通係 吓？ 咦咦，会唔会係？哎呀，哇！ 下集再见 啦，拜拜。 会有娱乐节目《科幻大波波》， 吴海你好， 我是云海，而家你收睇紧嘅系艾粒电视台， 我谂有好多。嚟到科幻大波波第二集，有请我哋嘅嘉宾主持云海，你好， 我是云海。而家你收睇緊嘅係艾粒電視台。 我諗有好多聽眾呢，其實睇完咗我哋尋日嗰集雲海解剖外星人呢，其實都一半驚啦，一半就都好心急話睇埋第二集究竟外星人嘅真面目係點樣嘅。雲海 睇點講先。 雲海你可唔可以望返鏡頭呢邊係鏡頭。呢邊。呢邊係鏡頭。呢邊。呢边啊，系啊，嗱，你而家望翻正镜头系咪靓仔好多啊？ 好核突，好啦， 寻日就讲到 啊，你真系想我讲晒出嚟啊？ 好排讲、啊， 当年喺 Area 51嘅外围咧，我哋半夜三更咧，当我哋去睇紧有冇可能有 UFO 嘅时间咧。我哋大家只系咧以为会望到星星嘅啫， 系， 但只不过系过咗大概十几分钟啦，我哋就喺粒好光芒四射嘅星星嘅旁边咧， 系啦，寻日就系讲到呢一度啦，大家都好紧张啊，究竟你喺光芒四射嗰粒星星嘅旁边，你见到啲乜嘢？ 就见到一架白色系发光嘅。 科幻大波波，云海解剖外星人第二集经已播完，密切留意外星人嘅真面目。在第三集将会揭盅。 现在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拾，跟着来播放的是录影节目《卫生时尚方》。 大家收睇卫生时尚方，我是关减美医生，专系会同你讲卫生嘅。今日我哋请到颜松明医生嚟做嘉宾主持嘅。Hello， 颜松明医生。嗱，而家除咗流行飞机阿姐同埋卢觅雪喺软硬演唱会跳舞嗰段片之外，仲好流行嘅就系卫生啦。陈逢富真都争住做卫生干事啦，所以我哋卫生时尚方系会讲下卫生嘅，而同卫生呢样嘢息息相关嘅就系卫兰啦。因为佢哋都系卫字开头嘅一个词语嚟噶，同埋好似卫兰同埋哥顿咁，当街咁样 kiss 法，而且擘到个口咁大，其实系好唔卫生噶，可能会发生以下嘅情况噶、哦。 哥顿 ，I love you。 Janice，I love you。 有啲嘢顶住嘅，咩嚟噶？ 系 系沼气啊，好唔卫生啊！ 冇错啦，而家香港真系无奇不有啊，嗬，颜松明医生。 嗯。 是啦，嗬，入啲水渠做嘢冇做好准备功夫，随时都会有沼气。你哋仲要抹到个口咁大喺度 kiss， 你喉咙嗰一条渠随时都会有啲沼气谷上嚟㗎喎。咁就好唔卫生㗎啦。嗱，仲有另一个情况可能发生㗎。 Garden, I love you! Janice, I love you! 咦，点解有啲嘢顶住嘅？咩嚟噶？ 系张床褥嚟噶，好唔卫生啊！ 冇错啦，而家啲屋咩都会掉落街嘅，所以如果你企喺条街嗰度擘大口 kiss 紧，有可能会接住晒所有喺楼上跌落嚟嘅嘢，系好唔卫生噶，系咪啊？颜松明医生， 嗯。 是啊，我都好赞成呢一点啊。嗱，仲有以下呢个可能性㗎喎。 Garden, I love you! Janice, I love you! 咦，点解有啲嘢顶住嘅？咩嚟㗎？ 係夠塵嚟㗎。好唔卫生啊。 真係好唔卫生啊，嗬。其实将人哋旧时啲相抄返出嚟，仲俾杂志做封面灯嚟博宣传，亦都係好唔卫生㗎。因为啲旧相有好多尘㗎嘛。所以唔好再攞出嚟啦。好啦，今日卫生时尚方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今日好多谢颜松明医生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同埋俾咗咁多宝贵嘅意见我哋。多谢晒颜松明医生。 嗯。 颜松明医生果然喺临走都留返啲至理名言俾我哋，真係多谢晒你啦。好啦，下次卫生时尚方再见啦。 大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明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为国大唱老兵更酷， 你信你位阿叔，我请你坐低，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咖喱，连徐令被遮隔一笑，有我哋，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 和光仔讲嘅，连徐令被遮。